你好，我是宝玉。我今天想与你分享的主题是原型设计。我们都知道啊，软件项目中很多问题呢都和需求相关，比如说需求不明确、需求变更。这些问题呢，轻则导致返工造成浪费，重则导致项目失败，带来巨大的损失。所以在软件工程里面啊，搞明白需求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上一篇呢，我带你学习了如何分析需求的方法，而分析需求啊，同样也离不开工具的支持。所以这一篇啊，我将带你学习需求分析中原型设计的用法，借助原型设计呢，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产品特性。那什么是原型设计呢？对于原型设计啊，很多程序员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呢，原型设计却是日常工作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因为原型设计啊，是产品经理确认需求、设计产品最重要的沟通工具。其实最早的原型设计呢，并不是作为一个需求沟通工具存在的。早在上世纪70年代啊，在瀑布模型提出来之后呢，很大程度上改进了软件项目的开发，但是需求不明确、需求多变的问题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就是一大难题。人月神话的作者呢，布鲁克斯在《没有银弹：软件工程中根本和次要的问题》这篇文章中就第一次提出了，在获取和制定软件需求的时候呢，将快速原型开发作为迭代计划的一部分。后来呢，快速原型啊，就逐步发展成一个开发模型，叫快速原型模型。那我在瀑布模型之外还有哪些开发模型，这篇里面也有介绍。这种模型的特点啊，就是快速开发、快速修改，目的呢，就是为了解决客户的需求不明确和需求多变的问题。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快速原型模型啊，是开发软件项目的一种模式，还不是工具。那给你举个例子，如果说用快速原型模型开发网站，大概要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纯粹的静态 HTML 页面，你能看到页面什么样子，但是没有后台，没办法保存数据。这种静态页面开发成本不高，速度也很快，改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做好了之后呢，就可以拿过去跟客户确认需求，客户看了之后呢，就能知道说产品长什么样子，是不是满足需求，就会提出明确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呢，开发方会继续修改静态页面。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模拟一个后台服务，它没有数据库，数据呢就直接保存在内存里面，但是呢可以让网站有真正的交互了，从网站添加内容就能显示出来，那修改网站的内容呢，网站显示的内容呢也会跟着一起修改。那这个阶段用户就可以在网站上体验交互了，也能完整的体验操作的流程，可以进一步的针对交互再提出一些反馈，那开发方根据反馈呢继续修改。第三个阶段呢，就是完成最终的后台服务，接入真正的数据库或者是其他的后台服务，完成整个网站的开发。那由于前面两个阶段产品经理已经把需求和交互确认清楚了，所以这个阶段的开发呢就没有太多需求上的反复和修改，可以高效的完成设计和开发。简单来说，快速原型模型啊，就是第一阶段确认界面布局和内容，第二阶段呢确认交互，第三阶段实现。通过快速原型模型来开发呢，就可以低成本快速的确认好需求。但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整个过程呢单靠产品经理是无法完成的，那必须要开发人员配合才能完成。而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呢，要开发人员配合是一件很高成本的事情。于是有产品经理呢就用线框图来代替第一个阶段。线框图呢画起来简单，有纸有笔就可以了，展示的效果也不错。通过线框图啊，就可以直观的看到界面上有什么，布局是什么样子的，一样可以用来和客户确认需求。线框图简单方便，可以起到沟通需求的效果，但缺点呢也很明显，就是看起来呢不够真实，也不能反映界面上的交互。所以线框图这种模式呢，也叫它低保真原型。再后来啊，就有像 Extra 这样子专业的原型设计软件的产生，它不仅可以反映界面上的布局和内容，还可以展示网站的整体结构和交互。也就是说呢，借助这种原型设计工具啊，可以达到前面快速原型开发前两个阶段同等的效果。那这种原型开发啊，就可以很好的用来确认需求和界面交互。虽然制作难度上比线框图要复杂一点，但是呢不需要开发人员介入，产品经理呢完全就可以自己搞定了。但这样做出来的原型呢，它也不能做到100%的真实，因为它在界面的真实度啊、色彩上啊，肯定是比最终的产品要差一些，所以呢也被称之为中等保真原型。这些年啊，移动端发展的特别快， 对移动端来说呢，因为它界面呢是比较小，布局和内容上已经没办法玩出什么花样来了，所以呢，客户就更追求界面上的美观和交互的炫酷，对原型的保真度的要求呢就越来越高。所以很多原型工具呢就在高保真这个方面呢很下功夫，让你用简单的操作呢就可以做出来漂亮的界面和炫酷的交互，甚至完成之后啊都不需要再做 UI 设计了。当然高保真原型的这种学习成本和制作成本都要远高于低保真的原型，所以呢变更成本也更要高一些，而且呢你也很容易导致这产品经理呢他花大量的时间在一些细节的调整上，影响整体的进度。所以啊，通常高保真呢都是会跟这个低保真原型的设计配合使用的，先用低保真的这种原型呢快速的确认清楚需求，再用高保真的原型呢确认最终的交互和 UI 设计。所以就这样啊，原型设计就从最开始的一种快速开发模型就逐步的演变成了今天的原型设计工具，让产品经理呢就不需要懂这个编程也可以做出来很酷的软件原型，从而呢就可以低成本高效率的确认清楚产品的需求。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好原型设计呢？虽然说现在原型设计工具已经让制作原型越来越简单，但即便如此，原型设计也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小项目了。因为你要做好原型设计啊，不仅要考虑单个界面怎么设计，还要考虑这个产品整体有哪些界面，各个界面的关系和流程是什么样的。那要做好原型设计啊，可以借鉴工程思维，把每一件事都当做一个项目来推进，这篇文章中讲的内容用工程方法来完成。那参考工程方法，我们可以将每一次原型设计过程呢分成四个部分：分析、设计、实施和验证。这里呢我以极客时间的 APP 为例，假如说我们需要制作一个极客时间的 iPad 版本，那么该如何来制作原型呢？那下面呢我们会附带一些我制作极客时间 iPad 版本原型的图片，希望听音频的同学呢就对照一下这个文稿，这样会更方便理解。第一步呢，分析。在做原型设计的时候呢，通常就是属于需求的最初阶段，需求呢还很模糊不具体。这个时候啊，这个阶段首先要做的就是要对用户的需求呢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分析清楚原型设计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我们要设计极客时间的 iPad 版本，其实在内容上呢完全可以基于iPhone 版本，只是在布局上啊、交互上要重新设计，充分发挥 iPad 大屏幕的优势，展示更多有价值的信息。第二步呢就是设计，就在对需求进行初步分析之后呢，需要开始对原型进行整体设计。在设计阶段主要从两个维度来考虑，第一个呢就是从信息架构的维度考虑清楚整个产品的信息架构，划分出来功能模块。第二个维度呢就是从使用流程的维度呢就考虑清楚界面之间的流程。那我们先来看看怎么样来画产品的信息结构图。产品的信息结构呢就跟一本书的目录一样，就整体描述了整个的产品架构信息。那么在做原型设计之前呢，先要梳理清楚整体的结构，它这样呢有助于帮助你想清楚产品呢有哪些功能模块，它模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哪些模块是公共的，哪些模块是面向不同用户显示不同内容的。在考虑清楚主体结构之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细化。比如说像其中的讲堂下面虽然翻成了这个专栏、视频课程、每日一课和微课，但是其实你要点进去呢发现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课程模块。对于课程模块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细化，就像这样啊，一步一步呢就可以把整体的信息结构从粗到细一点一点整理清楚。你再看看怎么样来画产品使用流程图。那么用户在使用产品的时候呢，他会在不同的模块之间跳转，比如你从极客时间进入到一个没有订阅过的专栏，你还可以点击订阅按钮进入订阅界面，订阅成功了之后呢又可以返回专栏界面。所以呢需要用流程图把这些界面之间跳转的逻辑呢梳理清楚。在设计流程图的时候呢，也要重点考虑用户的使用场景，结合使用场景呢设计好流程。举例子来说，如果当前用户进入到专栏首页，如果用户还没订阅，那最重要的就是让用户可以方便的订阅，然后继续的阅读。如果用户已经订阅，就没必要显示订阅相关的内容，就可以直接看到文章列表，选取想要看的文章直接阅读。那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是画产品使用流程图的时候呢，你不仅要考虑正常的使用流程， 也要考虑一下就异常的情况，比如说用户在输入留言的时候，你万一输入错误，网络失败，那怎么办呢？你如果说把用户辛辛苦苦输入的消息给弄丢了，这就会让用户的体验大打折扣。那我们以进入专栏、阅读专栏文章这个流程为例呢，就画一个简单的流程图来说明各种不同情况下流程和跳转的关系。通过这样的流程图呢，可以考虑清楚界面和界面之间的跳转逻辑。第三步就是实施。在设计好整体的信息架构和使用流程图之后呢，就可以开始对每一个界面画流程图了。在具体到界面的时候呢，要优先考虑满足产品的需求，然后呢就是让界面更好看更好用。比如说在阅读专栏文章这个界面，在 iPhone 上屏幕很小，显示的信息有限，到了 iPad 上呢就有更大的屏幕了，就可以增加更多的内容，但是注意呢也不能造成太多的信息干扰，要突出重点，增强用户体验。所以我们可以保留这个 iPhone 上 Tab 导航的设计，让用户呢可以随时回到上一级页面，并且呢针对 iPad 界面的特点，就对位置啊做出了一些针对性的调整。另外呢，在专栏阅读的时候呢，一个常见的场景就是看完一篇之后想切换到目录查看其他的文章，就可以针对 iPad 的交互特点点击就可以显示目录，方便的在文章之间切换跳转，这样一个界面基本上就初步完成了。接下来还可以对一些可以点击的界面元素啊，比如说按钮，增加跳转的操作。按照前面产品使用流程的图的设计呢，将界面之间连接起来，让用户可以方便的从一个界面跳转到另外一个界面。第四步呢，就是验证。原型设计完成之后呢，还需要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就是验证。产品经理啊，自己需要反复的验证几遍，如果发现有流程上走不通的啊，或者使用不方便的地方，要先自己调整，调整好了之后呢，交给其他人去体验，让他们提出反馈的意见。那一般在正式的项目中呢，针对原型设计还需要有相应的评审会议，让大家提出反馈，根据反馈呢再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我前面设计的这个文章阅读界面的原型，在交给做产品的朋友体验之后，他给我的建议说啊，他说你这个设计呢看起来文章之间的这个跳转方便了，但是呢要返回专栏页面反而是不方便了，而相对来说返回专栏是一个更常见的操作，所以对书版界面来说，这样的设计可能让用户不知道该怎么回去，还不如改回传统的返回式导航。哎，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所以呢就针对他的建议做出了调整。而这样的调整呢，在原型设计工具里面啊，几分钟就完成了，非常小的代价就完成了一个产品设计的确认。通过分析、设计、实施、验证这四个阶段呢，再反复的修改和确认几次，基本上就可以做出来不错的原型设计了。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原型设计工具。原型设计工具呢选择非常非常多，我建议你选择的时候呢可以从几个维度来考虑。第一个维度呢就是面向的平台是什么，你是做 web 啊，还是做桌面，还是做手机，但是保真度怎么样，你要的是中等保真度还是高保真度，功能到底要什么样子的，就比如说你是不是能满足你的需求。成本大部分都是收费的，你看这个加钱你是不是可以接受。这里啊就推荐几款主要的原型设计工具供你参考一下。首先是 ExtraPR。ExtraPR 呢曾经一度是原型设计工具的代名词，历史悠久，功能强大，可以制作网站、桌面软件、移动 App 的原型，缺点是呢非常专业，价钱呢也很高。墨刀。墨刀呢是一款优秀的国产原型设计工具，可以制作网站、桌面软件、移动 App 的原型，上手呢也比较简单，价钱呢相对来说要便宜很多。Adobe XD。Adobe XD 呢是 Adobe 出的一款设计兼原型设计工具，它可以制作出高保真的原型，对设计师呢特别容易上手。Prototype 呢 ,Prototype 是一款高保真原型设计工具，不需要编程的基础就可以做出逼真的强大的交互效果。FrameX 呢 ,FrameX 是一款高保真的原型设计工具，功能呢非常强大，但是需要你有一定的编程基础，它尤其是适合程序员使用。关于原型设计工具更多的资料呢，建议你到人人都是产品经理这个网站，就是上面有一个原型设计分类，可以找到很多有价值的资料。好了，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今天啊，带你一起了解了原型开发的演变历史。原型开发呢，从一个软件开发模型，逐步演变成了一个需求设计工具，让产品经理啊 不再依赖程序员就可以做出逼真的产品原型，也大大降低了项目成员了解需求的难度。原型设计呢，让产品经理可以用最小的代价完成产品特性，逐步的成为产品经理确认需求、设计产品最重要的沟通工具。原型设计工具呢，有很多可以选择的，建议啊，从面向的平台、保证度、功能和价格等多方面因素去综合考虑。要做好原型设计，可以结合工程方法分成四个阶段，分析、设计、实施和验证。分析阶段呢，就是搞清楚用户的需求是什么，原型设计的目标是什么。那设计阶段呢，就划分好产品的信息结构，设计好产品操作的流程。实施阶段呢，就是按照设计的结果对每个界面制作原型，并做好界面之间的链接。验证阶段呢，就是和项目成员、客户进行确认，收集意见反馈，根据反馈啊进行修改。如果你的项目呢还没有把原型设计作为确认需求、设计产品的沟通工具，可以考虑推广应用起来。它不仅上手非常容易，而且可以帮助你降低确认需求的成本。如果你打算做自己的产品呢，你也不要着急说先动手开始写代码，你不妨呢先做一个原型出来。也希望你可以思考一下，如果你给极客时间设计一个 iPad 原型，你打算做成什么样子的？还有你在项目中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你会用到原型设计工具吗？你用的是什么样的设计工具？你对原型设计是怎么看的？这些问题呢，都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讨论。好，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些启发，也欢迎把它分享。